止。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是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2017年11月22号星期三，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温度-6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11月22号上午，北京市大兴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胜利闭幕，大兴区委书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书记周丽云出席闭幕式并发表了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邵恒主持会议，区领导梁胜、吴问平、白文等出席了大会闭幕式。 近日，第12届中国社区卫生服务发展论坛在成都召开，亦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再次荣获了全国百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荣誉称号，这也是大兴区唯一获得这个称号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近日，大兴区人民医院全面开通了门诊预约挂号服务，新增了114电话预约普通号功能。据了解，之前在114电话挂号平台只能预约到大兴区人民医院的专家号。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记者报道，11月22号上午，北京市大兴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胜利闭幕。大兴区委书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书记周丽云出席闭幕式并发表了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邵恒主持会议，区领导梁胜、吴问平、白文等出席了大会闭幕式。周丽云在讲话中说：“ 各位代表。”同志们，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全体代表和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了大会的议程，选举产生了大兴区出席北京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会议过程好，选举结果好，开得很成功，是一次求真务实、和谐民主、团结奋进的大会。在这里，我代表区委对大会的圆满成功，对当选的市15届人大代表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全体代表和与会同志的辛勤工作表示真心的感谢。 周丽莹说，区5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在区委领导下，以邵恒同志为班长的区人大常委会坚持同心、同向、同步原则，紧紧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和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不断创新工作机制，认真履行法定职责，扎实推进全区民主法治建设，推动监察体制、司法体制等改革任务落地，为保障服务全区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实现了新一届人大工作的良好开局。当前全区上下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全面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区人大和全体代表要带头抓好学习，带头宣传宣讲，带头贯彻落实，牢固树立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19大精神上来，要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认真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等方面的新部署、新要求，长期坚持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结合人大实际，把党的十九大作出的战略部署转化为工作理念、工作思路和实际行动，努力推动人大工作取得新进展，开创新局面。 当前大兴区和开发区正处在快速发展的机遇期，新一版北京城市整体规划以及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到大兴区开发区调研都明确指出明确了大兴区三区一农户、开发区四区一政体的发展方向和目标，要求我们努力打造首都南部发展新高地，在建设全国科技创新振兴和构建高精英经济结构中发挥好前沿阵地和主平台的作用。 周立云指出，人大要围绕全区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切实担负好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为服务发展凝聚智慧和力量，要依法行使监督权，开展政府投资、财政预算、环境保护等工作监督，强化对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的监督，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完善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人大报告的程序和方法，推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依法行使人事任免权，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人大依法行使选举任免权的统一，确保党组织推荐人选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机关领导人员，要加强和改进人大自身建设，健全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完善专门委员会设置，优化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结构，强化工作作风，强化队伍保障。每名代表都是一面旗帜，一个阵地，要积极发挥桥梁纽带和示范引领作用，大力宣传全区发展的重大机遇和宏伟蓝图，把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凝聚起来，信心激发起来，干劲鼓舞起来。特别是当选的是人大代表，要充分发挥联系广泛、协调有力的优势，在更高更大的平台上发出大兴区和开发区的声音，积极争取各方面支持，创造更加有利的发展条件。各镇街、各部门、各单位都要重视支持人大工作，为人大代表依法履职营造良好氛围。对于接下来的工作，周立云强调了几点意见：一是要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把隐患视同事故，痛下决心，动真碰硬，加大三合一、多合一场所、工业大院、散乱污企业、违法建设等清理力度，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切实维护安全稳定。二是要不折不扣完成全年任务，抓住年底这段宝贵时间，绷住一股劲不放松，持续抓好各项重点工作扫尾，确保完成年度任务。三是要注意安排好困难群众生产生活，认真抓好各项为民实事，着手考虑两节期间走访慰问等相关工作。四是要做好年底各项会议筹备，这其中还包括一次人代会，希望各位代表提前做好准备，共同谋划好明年工作任务。 各位代表同志们，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的作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中共北京市委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锐意进取，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开展大兴区和开发区发展更加美好的明天，为建设国际一流的核心宜居之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新的重大贡献。 本台记者报道，11月22号上午，北京市大兴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 大会应出席代表238人，实到代表218人。大会选举出了大兴区出席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及本次大会选举办法，大兴区应选出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36名。大会通过了大会选举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随后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36名出席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大兴报记者杜小静报道，近日，第十二届中国社区卫生服务发展论坛在成都召开，亦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再次荣获了全国百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荣誉称号，这也是大兴区唯一获得这个称号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据了解，亦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一所政府主办的综合性医疗保健机构，集医疗、康复、预防保健、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指导为一体，主要承担亦庄地区居民的医疗保健服务任务。下面设有桂园、三阳、天宝园、林肯四个社区卫生服务站。亦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与多家上级医院建立有双向转诊制度，包括同仁医院、北大人民医院、红星医院等，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公费医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就诊定点医疗机构。 目前，这个中心还建立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科诊疗新模式，通过对签约患者实施预约管理，逐步实现门诊预约、健康自测、居民自我健康管理、规范服务和优化管理等全科诊疗综合服务新模式，促进基层首诊和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同时，为了更好地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亦庄镇还为镇域内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免费体检服务。 大兴报记者杨洋报道，近日，大兴区人民医院全面开通了门诊预约挂号服务，新增了114电话预约普通号功能。据了解，之前在114电话挂号平台只能预约到大兴区人民医院的专家号，为了方便辖区患者就医，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与效率，优化患者的就医流程，如今这个平台实现了医院的门诊专家号与普通号的全部预约。而为了方便患者及家属合理安排时间错峰就诊，区人民医院一号门诊楼所有科室的号源都实现了上下午两个时段预约，患者只需要当日上午7:30到9:00，下午1:30到2:30取号就可以了，拨打电话114，电话收到预约取号信息，短短2分钟，杨女士就为父亲成功预约到了2周后大兴区人民医院心内科的普通门诊号。杨女士告诉记者，之前我父亲拿药的话，得当天挺早就得来医院现场挂号，有时候看病叫号也要排好久的队，这下好了，预约挂号不用担心号源的问题，关键还能选择看病的时间段，挺方便的。 区人民医院门诊部主任周晓峰介绍，患者拨打电话114，即可根据相关提示进行专家号和普通号的预约，预约时限为3周。预约成功后，手机将会收到短信，提醒号源相关信息及取号注意事项。为了确保患者成功就诊，请按照短信上的就诊日期、取号时间，携带证件等前来就诊。据了解，为了门诊复诊患者的就医流程更加顺畅，区人民医院开通了针对这一群体的诊间预约服务。周晓峰告诉记者，诊间预约就是门诊医师在患者初次诊疗后，可根据其病情为其预约次日至3个月内的本科室或其他科室的普通号源。患者只需要就诊当日携带医保卡或本院的就诊卡、预约挂号申请单，在申请单所标注的就诊时段内，通过挂号窗口或自助机打印挂号凭证后，按顺序就诊就可以了。 为了确保门诊复诊患者的就诊顺利，医生特别提示，请患者务必保证诊间预约系统所登记的联系电话正确，并能够随时保持畅通。 以便当预约医师临时取消或变更出诊时间时，能够及时与患者取得联系。区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为辖区患者提供多种门诊预约挂号方式，赋予了患者更多的选择权和自主权，由被动适应型转变为主动计划型，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有计划有选择的来医院错峰就诊，减少排队等候的时间，医院的门诊资源也可以得到合理配置，更准确地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张赞采访的新闻专题报道，传承红色经典，建百千万工程。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赵景安打鬼子的故事。赵景安就是我们大兴人，他的家就在榆垡镇的朱家坞村。在抗日战争时期，赵景安联络了几个人，组织了一支复仇队，专门打鬼。 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声情并茂的激情演讲，让人们仿佛回到那段红色革命时代。日前，由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委员会、区教育委员会联合在区第三小学举办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红色精神百千万工程”活动正式启动，让更多的人重温那段光辉历史，弘扬红色文化。提到百千万工程，不少人们并不知道它的含义。大兴区文化馆馆长魏书亮对这一工程进行了解读。 百呢，就是百名志愿者，讲述千场故事会，由万人来受众，达到万人来集体来传承这个红色精神。可能第二年呢，我们就会双百、双千、双万，甚至数百、数千、数万，这样呢，把这个活动啊，这个在社会面上推广开来。目前呢，我们今天启动以后，那么重点工作是在后面，包括今天大家看到了，这么多的老师和学生参与进来，下一步呢，我们会在这个整个社会面，包括我们的这个机关呀、事业单位呀、企业呀、这个农村呀、社区呀，来推广我们这些红色的故事，来这些传承这个红色的革命精神，用我们身边的人的精神和力量来鼓舞我们大家，鼓舞群众，来传承红色精神。 百千万工程从今年五月份开始筹备，进行了大量的基础素材搜集整理，通过邀请区内作家编写出书，将北伐战争、长征故事、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鲜为人知的火热革命生活编写数百篇适合讲述的故事，作为讲述的基础教材，展现老一辈革命英雄人物矢志不移、百折不挠、大公无私、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和家国情怀，以此打开红色记忆之门。好的素材有了，就需要讲述的人。大兴区文化馆馆长魏书亮介绍说， 前期这个招募呢，现在主要是学校，我们跟教委联系，这样呢有不少的这个教师已经加入咱们的这个队伍当中了。另外呢，在社会面上呢，咱们文化志愿者，就是原来在这个文化志愿者的注册的文化志愿者，我们会对他们进行一个培训，就是把这个教材这个书啊发在他们手里，那么他怎么去传承，在什么时间啊、什么地点啊，随时随地的给大家去讲这些故事。 在新闻一开始，您听到的就是大兴三小的小志愿者胡纯飞在现场讲述的我区红色故事《赵景安打鬼子》，一腔热血染精华。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读背到体会再到讲述，胡纯飞表示自己被故事的英雄人物的光辉事迹所感染，一下子成长了许多。 赵景安这个故事，我觉得他给我很大的启发，就是他这种不怕困难、坚持不懈、他机智顽强的这种精神，我觉得非常值得我学习，我们也应该学习他这种优秀的品质，一种伟大的精神。 教师志愿者代表李春燕也希望通过自己作为志愿者的讲述，让孩子们得到红色文化的浸染，英烈的精神如同红色心火代代传承。 胡 活动进行下来，应该说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有的孩子他因为年龄很小，他已经不太知道原来的事情，原来的故事，我觉得把这些编得深入浅出一点，让大家孩子们能理解，对于过去曾经有过的一些事情有所了解，尤其是咱们以前的这种红色文化，还有咱们这个就是一些英雄的故事，我觉得对孩子们的就是人生以后的影响一定很大。它也包括这种爱国的情怀，包括这种就是对国家的责任感，我觉得从这些方面这个活动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 大兴区文化馆馆长魏书亮表示，下阶段将继续搜集整理四个文化有关的故事素材，融入富有地方特色的讲述内容，激发创造力感召力，通过文化特色活动的示范带动作用，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发展，不断提高我区文化软实力， 逐渐的扩大，然后我们的故事的内容也要扩大，服务方式要变了，就是线上的线下的，把线上的这部分也要那个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工程当中来，就是利用这个现在的这个新的新媒体啊这种形式，让大家来接受这种教育。 本台消息，11月19号晚上，有网友爆料说，一名男子在大兴野生动物园的黑熊区、棕熊区两次下车，拿东西向熊扔去，随后引发众多网友的议论。20号下午，北京野生动物园发布声明称，网曝照片地点的确是北京野生动物园自驾游览区内。经过调查，游客投掷的物品为胡萝卜。不久，当事人吴先生也现身还原了这件事。他说，只是为了给远处的熊喂点胡萝卜，没想伤熊。吴先生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行为。 事件被曝光后，很快引发议论。有网友评论说，他的行为吓到熊了，请让他赔偿熊的精神损失费。不过也有网友指出，看动作应该是在给熊扔吃的吧。有熟悉北京野生动物园的游客提到，不同于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北京野生动物园在猛兽和自驾车道之间设置了一条很深的沟渠。20号下午，北京野生动物园通过官方网站发布了关于游客自驾区下车投食的声明，指出游客投掷的物品其实是胡萝卜。声明中说，11月19号20:33，一名网友在网上爆出，一男子在大兴野生动物园黑熊区、棕熊区两次下车拿东西砸熊的图片，北京野生动物园各级领导对这件事非常重视，积极调查事件情况。园方说，目前经过初步核实，网曝照片地点的确是北京野生动物园自驾游览区内，事发时间是11月19号，这名男子是正常购票入园，入园时工作人员也对他进行了口头和文字双方面的安全提示。事发时这名男子下车上车速度比较快，经过调查，他投掷的物品为胡萝卜。 声明中提到，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榆筏镇的北京野生动物园至今开园已经有16年的历史了，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安全事故。据介绍，这个动物园园区分为步行游览区、自驾游览区、猛兽体验区三个部分，其中自驾游区在建设之初就设置了5层技术手段，将凶猛动物与游客进行了有效隔离，可以完全消除人与动物间的安全风险。声明最后，北京野生动物园特意提到，在自驾游览区，在参观游览过程中允许游客开车窗、开天窗，但不允许游客下车，每段都配备安全员进行巡查，同时不鼓励游客自带食物投食，以免危害动物健康。通过媒体，北京野生动物园也呼吁广大游客朋友们按照园区的要求安全游园，共同营造良好的参观游览秩序。 野生动物园发布声明后不久，当事人吴先生主动联系了记者，并详细介绍了事发经过。他表示，所谓砸熊其实是为了给远处的熊投喂胡萝卜，没有任何想要伤害动物的想法。吴先生说，自己已经意识到了当时的行为确实有不妥当的地方，希望能够获得大家的谅解。 吴先生说，入园后不久，自己一行人在白虎区看到有人在车外活动，其他动物展示区也不时有工作人员走动，因此就觉得应该是可以下车的，而且路边有很深的沟渠将动物与游客隔离开来。吴先生告诉记者，前车的小孩一路站在天窗外，也没见工作人员管，就觉得很安全。自己投喂给熊的胡萝卜是在动物园购买的，并不是自带食物，想着熊是杂食动物，就想给喂点胡萝卜。至于被后车拍到的挥手动作，是因为当时熊在车的左边，而且距离很远，为了给熊投喂，就挥手扔了过去。面对网友的指责，吴先生表示自己的确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但是并没有要砸熊或者任何伤害动物的想法。吴先生说，我们有责任，也不想抵赖，自己做的事就要认。感谢网友们的监督，以后出去玩会更加注意的。 吴先生的妻子季女士告诉记者，丈夫下车时自己就在车上，扔给熊的是一根很小的胡萝卜，不会对熊造成伤害，自己和丈夫也完全没有要砸熊的想法。季女士说，事件被曝光以后，不少朋友打来电话问自己是不是砸熊了，有些还不听解释，自己感觉有些委屈。据她介绍，在动物园发布声明后，自己就联系了最早爆料这件事的网友，希望能够澄清是投喂而不是砸熊。对方在进行核实后删除了爆料帖，并向季女士表达了歉意。季女士说，弄得我也很不好意思，真是给大家添麻烦了。不过许多网友的谩骂还是挺让人有心理压力的。记者随后联系了北京野生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说，吴先生一行人投掷的胡萝卜应该是自带的饲料，但他也承认在动物园步行区的确有小胡萝卜等饲料出售。园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驾区并不允许投喂食物。 本台消息，11月15号下午，年近80岁的李奶奶接到一个电话后，立刻被吓哭了。电话里传来一边求救一边哭泣的声音：“妈，我被人打了，快来救我！”她听着声音有点像二儿子，马上挂了电话，告诉小儿子说二儿子被打了，赶紧去救他。随后小儿子立刻带着李奶奶来到二儿子家中，看到二儿子正在家中看电视，确认没事儿，才知道是诈骗电话。11月20号，家住桂园南里小区的刘女士正在家中给孩子喂饭，也接到了一个电话，喂了一声之后，对方一边哭一边说：“妈，救我。” 刘女士告诉记者，这边都是回迁房，家里的座机一般都是给老人准备的，小区里各家各户的座机号都差不多，可能骗子挨着拨打号码。随后刘女士向记者提供了诈骗电话号码，在上网搜索后，记者了解到此电话号码为虚拟运营商。如今这样的诈骗电话已经频频出现，家住马驹桥新海南里的赵女士也曾向记者反映过，当时接到一名男子的求救电话，还真以为是自己的女婿，在询问对方是谁后，告知是自己的儿子，而赵女士没有儿子，心想一定是骗子电话，立即挂断了。 记者上网搜索了类似诈骗案件，当接到电话后，对方就会一边哭一边求救，利用人的同情心取得信任，随后会开口要求转账汇款。临近年底，不法分子频频利用手机短信、电话和网络等通信手段实施新型诈骗犯罪活动。亦庄派出所王警官提醒居民，当接到类似诈骗电话后，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第一时间联系家人并报警求助。涉及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等平台转账汇款问题都不要相信，防止被骗。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